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堂，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狂，不乐是你想，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大张伟，就感觉像是一个快乐的通关密码一样哈。见面呢就知道，阳光也好，彩虹也好，小白马也好，这三样的哪样你都不会讨厌的。人在不开心的时候呢，听听这样的开心歌曲，也一再的告诉你，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自然进入了八月的尾声了，很多学生朋友呢也要开学了，但是我希望呢经过了这个假期的调整之后，大家的状态呢也像这首歌一样哈，能够全新出发，充满力量。如果你今天晚上也想点歌鼓励自己或鼓励身边的人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春夏之末朋友点播的，他说今天呢是大毛的生日，这一年呢又是艰苦困惑纠结于一身的每一天，我懂得也理解，祝福的话只有努力坚持加油，我一直都在，在你身后。点播这首往后余生，祝你生日快乐，无论风雨无论如何，依然存在于彼此心中。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精疲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只要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光是你。 这首歌在今年真的是让很多朋友一耳听过之后就深深的印在心里，如果身边已经有了他，并且也是确定无误的想一辈子在一起的人，那真的会有这种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清贫是你，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只要和你在一起做的一切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可以苦中作乐啊，当然在乐中呢又可以诞生人生中无限的幸福的。可是呢，这样的情歌也会让我是害虫001596有点难过，因为她和男朋友分手了，但是呢还是会偶尔听听这样的一档有爱的节目，希望自己能够遇到对的人，可以爱得更久点，所以呢她也想听到一首歌曲。好吧，那我就把下面这首懂得送给你，能够真的在往后余生和你走得很久很坚定的人， 那是春的感觉， 应该都是更懂你的人， 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请你不要拒绝，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春夏秋冬太多，世间冷暖无非自然，我那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不能停留，你常感叹时间飞快，昨天还

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非时而下。 在风中飘，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坤还有郭采洁演唱的答案。当然更多朋友呢可能是因为看一些视频里对于副歌的爱就像蓝天白云啊，突然暴风雨印象颇为深刻。是啊，现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让我们能够变得开心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是不够好的话，可能也是因为你太懒了，为什么不去找点快乐呢？好啦，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依然是一首很欢乐的歌曲。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我要变成万人迷。为了变成小蛮腰，只剩我的不腻。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文化资讯。斯里兰卡第四届科伦坡国际风筝节19号在科伦坡加勒菲斯广场举行，吸引了近10万民众参与，而中国首次以官方身份应邀参加。在风筝节的国际表演专区，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卡通风筝在空中格外醒目。这只风筝由三叶虫和六只不同颜色的布老虎串联在一起组成，在海风吹拂下，布老虎东摇西晃，憨态可掬，引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科伦坡国际风筝节始办于2015年，是当地风筝爱好者的年度狂欢盛事。为了在风筝节上大显身手，很多人早早就开始精心准备。本届风筝节共吸引3000名国内外选手报名参加。再来关注，由商务部、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9号到12号在贵阳举行。本届酒博会将设置国际名酒馆、中国名酒馆、境外酒类综合馆等八大展区，包含白酒、啤酒、红酒、黄酒四大酒类。期间有近2000家海内外知名酒商参展，预计到场专业采购商超过2万人次。另外，酒博会还将利用酒加互联网等技术形式，从涉酒类全产业链相关材料、技术、设备及酒类衍生品进行全面展示展卖。最后来看，今天上午大兴区政府在南海子麋鹿苑召开发布会，因为跑得快、游得快、善于爬冰卧雪的特点，麋鹿被大兴确定为参加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征集的形象。2018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将于本周五举行，宣传推广麋鹿的形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我为你带来的爱得更久点，帮你传递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下半时段第一首歌，我们要送给用户6079306870的他的爱人，他说今天呢是我爱人的生日，我们22天领证，现在结婚六年了，这什么意思？我们22天是22号那一天领证吗？现在是七年之痒，所以想点播一首陈小春的《相依为命》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马胖生日快乐，应该是22号那天领的证是吗？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以视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有限，让我学会为你。

起，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晚上9:45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超级甜蜜的祝福。这是来自五月在微笑这位听友点播的，我要把你的心情大声的告诉全世界。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每个女孩都希望在恋爱中真的是对方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那个最宠我的他，得知我今天工作不开心，竟意外的出现在我回家的公交车上，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姑娘，一路陪我回家，一路陪我说话，一路给我力量。我想说，幸福的意义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种相濡以沫的陪伴和长久细腻的温馨。你送我回家真的让我很开心，所以我想为你点歌，这就是我今天的小确幸。好啊，把这首摘一下星星，摘一下月亮，摘一下太阳给你的星球坠落送给你。 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觉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我用我自己 随时笑得离着哪里差距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所没的情绪那是假的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 always想等待带你来比赛两个人像在演戏剧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知道我怎么在东一个在西 这首歌最妙的就是摘下星星给你确实啊对于自己所爱的人提出的要求特别特别爱的话就觉得自己无所不